399。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叫刘和怡，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地球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在方方面面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她给了我们生存的空间、空气和水，她让我在摇篮里读书、写字，一天天长高。今天我为大家诵读一首来源于网络的小诗，名字就叫做《地球妈妈》。地球妈妈，草原是地球妈妈宽阔的怀抱，森林是地球妈妈漂亮的外套，湖泊是地球妈妈明亮的眼睛，山脊是地球妈妈弯弯的眉毛。地球妈妈是一位慈爱的妈妈，我们在她的摇篮里一天天长大，快乐使我们的生活越变越美好，烦恼却使地球妈妈越变越苍老。我要为地球妈妈洗净脸上的尘土，我要为地球妈妈抹上淡淡的彩妆，我要为地球妈妈擦净眼中的污渍，我要为地球妈妈披上漂亮的绿衣裳。星星啊，人人都说向你许愿都能实现，那么我们的愿望你能听见吗？我们要快快长大，长大后做地球妈妈的保镖，让她不再受到空气的污染、垃圾的环绕，让她拥有宽阔的怀抱、漂亮的外套，让他拥有明亮的眼睛、弯弯的眉毛，让他永远健康、永远美丽、永不衰老。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的信息。截至到7月16号的16点， 本次暴雨共造成了北京的公路突发事件是29起，其中的公路塌方16起，公路积水10起，公路的水货3起。那公路塌方呢，较为严重的是怀柔区的 G111 京嘉路，还有密云区的刘新路，目前呢已经通过了已经经过抢修通了公路大概是5起，那么公路积水呢是6起，其余18处正在抢险进行当中。那目前呢仍在进行公路抢险的18起道路突发事件是位于怀柔区的京嘉路、怀长路、延流路、那分水岭梁路，还有迎宾路、密云区的刘新路、西火路、黄下路、房山区的石峡路、昌平区的安寺路的辅路、北清路的辅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在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里收听我们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那您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或者通过北京广播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比如说想吃什么口味，或者是说您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想去哪儿吃，也或者是说您要求婚啦，你要分手啦，然后你要家庭聚餐啦，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啦，就这方面需求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您来搜索符合您要求的一些场合。 但是基本上今天我们推荐的全是跟吃饺子有关系的。 哎，对对对，除了吃饺子呀，包括吃油饼啊，然后呢吃馅饼啊，吃包子呀，就是跟这个吃面点有关系的。 是的，哎，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呢已经简单的跟大家预告了一下我们这周有一些重头的内容。比如说有关于日本料理的，关于清酒的，其中隆重介绍了一下，我们这周会请来一位，哎，真的是高手当中的高手， 对， 而且是专门做面食的。 哎，我能不能这么说？就可能有好多朋友是吃着他做的面食长大的， 太有可能了。而且再其次，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请来了很多专业的大厨，但是这些专业的大厨，我们一聊，比如听众朋友一说，那个我们想问一下，在家吃油饼怎么做？或者说怎么揉面能够最后包出来的这个皮儿不那么软， 对，还能不露馅儿， 类似这种问题，我们很多大厨真的实打实的说，不好意思，这方面确实差一点。但是今天我们这位就一定不会这么说。 因为我们请到的真的是面点级的大师，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比如说有想炸油饼的，有想炸油条的，有想这个包包子包饺子的，有想做这个烧饼的，哎呀，厉害了，您呢都可以把您的问题提过来。当然如果您说，哎，我自个儿炸的油饼特别好，我自个儿做的烧饼也特别好，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晒一晒，对吧？我们的微信联络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搜索 CHWL876 几个字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哈，也是我们刚才介绍半天的国家高级面点技师，中国烹饪大师，国际养生中华美食协会会员，同时真的曾经呢应该说是在著名的隆福寺小吃店工作，而且呢在这个仿膳饭庄也是学习过，接待过多位 应该外国元首还有国家领导人的我们的面点大师冯怀深冯老师。冯老师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跟你说冯老师的这个履历可长可长了， 是 我只是选了其中的一小段啊。 是我就担心说着说着冯老师说还差几个没介绍。 哎，我跟你说我是看了冯老师的介绍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老北京烧饼也是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呢。 啊，对对对对。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关于老北京烧饼是单门的一类是吗？ 对，这是一类的。 哦，厉害厉害。 老北京这个小吃很多，但是这个申遗的这个是一类，就是老北京这个芝麻酱烧饼技艺传承人就是我。 哎，我一会儿要问一问关于这个老北京芝麻酱烧饼它符合哪些标准才能够成为非遗的这个项目，对吧？ 必须有芝麻， 得有芝麻酱。 哦， 还得有面， 对， 还得分层。 你看这个主动跳出来的就是介绍我们和冯老师认识的，也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原美食地图编导上菜导演赵雪莲。雪莲， 哎呀大家好。 当然今天雪莲来也是有任务的啊。因为首先呢在最早的时候呢赵导呢是采访过冯老师，所以对冯老师的很多的工作呀生活是相对比较了解的，所以一会儿呢可能我们说的有一些地方不到，雪莲可以再补充。然后再其次明天入府是要吃饺子的，但是明天我们主要聊茶跟饺子的关系，可能 有茶就饺子越喝越有嘛。 哎，可以 吃完饺子喝茶呀。 啊，可以，我以为就是茶壶倒饺子倒不出来，我以为是这意思。 太有文化了你。 是是是，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搜索吃饺子哪儿还不错，搜面食哪儿还不错，都可以来问我们的老赵。 对。 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当然如果熟悉冯老师的都已经快快的发了信息说包子怎么弄饺子怎么弄，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一会儿也一一让冯老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对，首先呢请冯老师要解答我刚才的疑问。就是真的我特别好奇老北京烧饼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全称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个老北京烧饼或者老北京芝麻酱烧饼它得符合哪些标准啊？ 这个烧饼呢，其实你看我在学徒时就在做烧饼，因为我这个一上班学徒，因为那会儿的那个物质比较缺乏，这个我这一个班8个小时，我要做四袋面的烧饼， 四袋， 这是定额，你做完这些你才能下班，三千多个， 一袋面是多少斤？三千多个烧饼， 50斤一袋， 哇， 这是你这是你上班完成的任务， 就必须得做够这么多。 所以呢，那会儿就长期的这么做，甚至闭着眼睛都能做。 哇、 哎，但是我特别这个想了解一下冯老师，因为我们知道烧饼的种类有很多哈，但是有人就说了说，说有的那不叫烧饼，得叫火烧；有的那叫烙，那不一样。就什么样的才叫烧饼呢？ 有芝麻的叫烧饼，没有芝麻的叫火烧。 听见了吧？听见了吧？你说芝麻酱差距， 刚才说老北京芝麻酱烧饼，看这头是不是得有芝麻酱？ 对，是得有芝麻酱。 冯老师，冯老师肯定想，算了，熊丽说的，我就先认了吧。 冯老师特别有意思，你说什么他都觉得，都说您说的对， 谦逊嘛， 对吧？特别从善如流。 哎，那冯老师还是要跟我们说说老北京芝麻酱烧饼，除了有芝麻酱之外，是不是还得有标准啊？ 对，非常的有标准。因为什么我要申遗这个呢？因为现在市面上好多好多的烧饼，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烧饼，都来北京来卖。大家呢都谁都吃过。老北京的烧饼，是吧，基本上每个人都吃过，但是呢没有标准，现在做得很乱， 没错， 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申遗下来，就那我因为我是从师傅那儿学来的，一代一代的那么传下来的，所以呢我就把它申遗下来。因为什么烧饼它肯定是有标准的，因为我那会儿学徒时就这么学的嘛，是吧，一个烧饼直径要是2寸1，直径2寸1，烧饼是圆的，直径2寸1，那个重量是1.26一个。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呀？ 哎，对，一会儿跟您解释为什么有零有整。重量是1.26一个，层次要在18层以上。 要掰开之后得分到十八层、 哦哎、 是吗？ 最好是你烙完这个烧饼之后，你拿刀快的点刀，夸一剁，一本书似的啊、哦，这个才能符合老北京烧饼的标准 哦。 而且那个，因为我见过冯老师那烧饼，还吃过啊，我现在都有点饿了。他那个切开以后，这好多层，每层上都得有芝麻酱，而且那芝麻酱都是差不多厚的。嗯，而且每一层也没特粘着，是有气儿在里头鼓着似的。 嗯，就是看起来特别明显那分层，对吧？ 非常非常的明显。 刚才冯老师用了一句话说，得跟那书似的，你就想那书是一张一张的，这有 一页一页的， 薄厚得均匀，对吧？ 嗯。 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我之前吃的都是假烧饼啊，就是有的那掰开之后里头是一坨，你知道吗？冯老师，就我描述的那种不为过吧？就里头是一坨芯儿。 有个十层八层的，这就算不错的了。 哎呦，还分层呢，它就分三层，上面一层，中间一层，下面一层。 那个省料啊，对吧？ 对，就分层也得怎么能分得好，这有讲究的吧？ 有讲究，因为这个里头有一个技巧。现在的人呢，一般的做烧饼，大街上这些做烧饼的人，年长的咱不算，就年轻的人，他没有会做烧饼。最主要的一条是你得会摔扇子。 什么意思？ 摔扇子是什么意思？你把一块面你擀成一个扇子形状，完了抡起来，在空中抡起来，再落到案板上，这个长度就出来了，而且它薄厚还硬。 那也分人，您在空中翻起来它能落下，我们要翻起来可能就掉了。 是， 其实冯老师这个应该是从您那个和面开始。 对， 冯老师和面的时候，我当时看这个画面就一个感觉，就是那功夫熊猫的那个打太极那感觉，就那个面就跟长在他手心似的，就怎么也不会掉下来。然后和完了以后，冯老师有一个三光的标准，就是 这我知道， 嗯 啊， 盆光、手光、碗光。 对、 哦、不对，手光、手光、面光、盆光。 哎，对了 啊，反正是都得光着，然后那个就特别干净特别干净。然后这个时候呢，冯老师说这个面呢它是有面性的，你不能左右来回上下的去弄它，你得顺着一个方向去弄。 哎，冯老师，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您，您在和面的时候会加入一些什么特殊的调料能够达到这三光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完全靠揉、 比如说咱现在拿一块面，哎，你就使纯搁水，什么都不搁，照样能达到这个标准。 不不不，我觉得这样啊，我们利用第一时段，先得让冯老师简单说说，比如说从和面开始。 对呀、 啊，对吧？比如说和的这面，是拿凉水和的，热水和的，和完了以后是不是需要醒啊？里头有没有面肥呀、啊？和完了以后揉大概要揉多少？就类似这种， 就是、怎么能做出一个符合您标准的老北京芝麻酱烧饼来？ 哎， 包括那有零有整，它怎么出来那又零又整的、 嗯？ 我们先从和面开始。 好，好，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做烧饼，我们使一斤的干面粉，一斤的干面粉，我们这里头呢放三克的小苏打。三克的小苏打，就用这个季节就用冷水和，冬天呢可以使一点温水。温水到什么程度啊？也不是说无限的温啊，就是在25度到26度之间啊，就这么个温度，就是手搁里稍微有点温乎就行。 嗯， 哎，使这样的水去和面，啊，这一斤面呢，吃水大概其实在5两5左右。啊， 好准确， 5两5左右。这个左为什么要说左右啊？因为一年四季这个面粉含水量不一样，所以你搁的水也不一样。 嗯， 哎，完了再把这个面先倒，把水逐渐的往面粉里倒，打成絮状，最后再把它和匀，和成光滑。和成光滑怎么办？就是。为什么能光滑呀？就是这和面非常有技巧。你在一边和的时候，我比如说还没成团呢，我那面一边顺着盆来回的走，把盆擦干净了。 哦， 啊，你在和面的时候，你就顺着那面来回的走，这手就把手上的面粘在面上了。 哦， 这说起来容易，其实干起来可不容易了。 完了，到最后一步，你在揉的过程中，这面就光滑了， 嗯、 所以这个面手也光了。盆也光了，面也光了， 这个必须要达到水面比例合适才成。 对对对、 如果水面比例稍有差池都出不来这效果。 水面比例不合适最大的后果就是你那个面越和越多。 对， 那当然了、 不停的加吗？ 对， 稀了加点薄面， 嗯， 干了加点水， 然后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蒸馒头了。 您这里头加老肥了吗？没有、 不加 老肥啊、 就是加老肥呢是另一种做法。 然后 这个面和好了，表面特别光滑了，放在一边去醒。醒的时候呢，你现在呢可以用保鲜膜，像我们学徒时候没有保鲜膜， 啊，我们都刷一层油上面，就是隔绝空气，要不然它干皮儿。 嗯。 啊，而且呢，你刷一层油呢，它不见空气，它醒得更快。 哎，不好意思，冯老师，加的这个油是香油吗？ 就普通油就行。 普通油，食用油就行。 食用油， 什么橄榄油啊，什么的 都可 以。 哎呦，橄榄油一般菜籽油就行。 我就插一句， 你们家生活水平真好。 我就插一句啊，来来，您继续。啊、 完了醒到20分钟左右。这是我指的是现在这个季节20分钟，到冬天呢，你要就醒到40分钟至一个小时，这个面它才那个水分才能持足，你干活的时候它才能听你的话。 嗯， 哎呀，这个是和面， 对，醒面也说完了，醒好了之后，我们怎么判断它醒好了呢？ 醒好了特别简单，你一按拿手一按就知道，那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因为你刚揉完的面，你一按它马上就会弹回来的。你醒好了的面你一摁它就不会动会儿、 哦、 啊，非常的让你一摁特舒服，那手感就醒、嗯、好了就 定，然后它就定了。接着醒完了之后 是就可以操作了嘛，啊，就完了，咱们就搁到案板上擀成一个扇子，夸空中一抡，摔一个长的扇子，完了擀平，薄厚均匀，抹上麻酱啊，从另一端卷到另一端啊，这个长度决定于的你的层次啊，越长层次越多。 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所以冯老师又一笔带过了，因为这个估计没有几年的功夫， 很难学， 对吧、 好多人掌握不了。 那您能告诉我那有零有整是怎么出来的吗？ 有零有整呢，因为过去买你那个在那个年代，在我学徒那个年代，你吃什么东西你都要花粮票。 嗯， 有粮票的人花一两粮票，你不能给你不能给人这个粮，这个烧饼是一粮，那不对的。你水分其他的东西都要刨去，真真正正的你吃到嘴里头是一两粮食，干的粮食。 哦， 剩下那个比为什么一两六啊？一两六 零点六是哪来 的？你得刨去水，刨去芝麻，刨去麻酱。 明白了，那您那个直径。两寸一那两寸一又是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一个做一个东西的一个标准 、必须两寸一哈。 两寸一，你再做再你再小点呢，给人看着不舒服，太小，人觉得、那这太大了，片儿太大也太薄也不好看。 嗯， 所以呢，这师傅一直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两寸一直径， 两寸一，哎。 然后是一层，一共是18层。 18层， 哎， 18层是合格的。 我能问一下冯老师，您最多分了多少层？ 20多层吧。 20多层啊！哎，我都知道，比如说要是一些起酥的东西，它里头都是要抹什么牛油这种， 啊、 让它起酥、 嗯。 那这个老北京芝麻酱这烧饼靠什么是分层的呢？ 靠的是麻酱。 这麻酱就我们普通麻酱不行，就普通麻酱还用再加工它吗？ 不用加工，就普通麻酱，完了里边要搁料的。老北京烧饼里头必须得搁香料的，一斤麻酱搁3钱的小茴香，2.5钱的小那个花椒，把这些东西呢首先给焙香了，焙的倍儿香的，焙的那个就是把那个花椒麻度给焙没了，完了剩下的才是香度， 然后拿擀面棍儿都给 擀碎了，对，拿擀面棍儿擀碎。一擀的时候满屋飘香，完了还这小茴香也是 加点盐吗？ 加盐 哦，哎，你看看，就一看我就是做饭的， 绝对的， 是、 哦、 是， 哎，再加上盐，调上这麻酱，完了就抹在这里头就行了。 哎呀， 哎，吃到嘴里哈，真正好的老北京芝麻酱烧饼。刚才听冯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吃过，虽然没有分那么多层的，但是吃过分层那种，就一咬下去之后，上面那芝麻往上咔咔咔咔往下掉，然后呢，上面是酥的，里头是暄乎的哈，暄动。芝麻酱的香气特别浓， 是，就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信息啊，比如说笑笑妈说，冯老师打扰问一下啊，您刚才说那个过程我准备也试一下，面粉您觉得是低筋的还是高筋的还是普通面粉？ 中筋面粉， 中筋 面粉。 好，金说听冯老师说的这么容易， 这叫一容易， 但是我肯定做不到，还是问问，哎，您那烧饼我去哪儿买去？ 冯老师，您现在还自个儿做吗？ 现在不做啊， 让徒弟做是吗？ 徒弟做，对。 哦， 您徒弟在哪儿啊？ 你要想吃呢，就是上一碗居吧。 哦， 一碗居就是方庄那个吗？ 方庄那个， 好。另外一位呢是婚鸭，他说：“冯老师您好，那个我小时候住牛街，那个时候胡同里的副食店的烧饼很香。” 其实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那个时候物质相对匮乏，不像现在。他说那个时候我五六岁，白嘴吃五六个一点问题没有，那个时候感觉哇香，有芝麻香，面香，底儿上那个鸽子更香。现在一直也找不到带鸽子的好的烧饼了，现在那个那底下鸽子不是颜色深了就是颜色浅了。 对，现在呢因为什么，过去为什么这位说的很对，就是我也怀念那会儿的那烧饼，因为那会儿的烧饼都是炉火做的。 哦、 现在呢， 现在全都是电的 电饼铛， 电饼铛烤箱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它达不到过去的那种口感。 那我能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吃好多那个老北京那芝麻酱烧饼啊，特别黏，里头啊，就我刚才跟您说的，上面一层，下面一层，里头是一坨，是要嘴里发黏。那个是芝麻酱放多了呢，还是面没醒到功夫呢？ 有可能它面和的有问题，里边放什么东西了，可能它为了让它松软，到起反作用了。 哦，明白了。所以你看，这个好多朋友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吃到嘴里头之后发黏发苦。我觉得就是刚才没有到，还是没到功夫，对吧？ 是，没关系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问油饼，糖油饼怎么做？还有人问呢，比如说炸糕怎么做？哎，其实这些在家应该也可以完成 吧，可以，可以， 是是是。所以没关系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以在下一节可以再让冯老师给大家说说。包括老赵，你也做好准备啊。也有听众朋友问了。哪个地方的素食馆子还不错啊？ 对， 下一节也解释一下。 哎，来问一下这个风筝王小健说了，说老师老师，花椒要去籽儿吗？ 不用去籽儿， 就是 整个的整粒的花椒放在锅里，小火慢炒。 哎，用什么花椒有讲究吗？ 就是北京的那个花椒就行。 所以记住了吧，王小健，回去再接再厉啊！但是关键花椒太简单，重要的是那抛起来还得落回来那过程，你知道吗？ 对，因为那个扇面得大， 对， 然后抹完了油以后你卷。卷的滚数越多，它层越多。 是，然后呢，你那个，你比如说，你抛是一个大扇面啊，你是一个团扇啊， 而且 还有什么的。 冯老师一定也有一些细节啊，可能都省略了。比如说，因为外头要沾芝麻呀，那个芝麻你不可能是生芝麻。 那还没说到呢，等会儿了呗。 哦，是 吧。我们这么着，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吧。 哎，等 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冯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如果大家呢有任何关于面点方面的问题，哎，这下您可以踏实的问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直接搜索 CHWL876。 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儿子， 有事儿先挂了。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相爱永远不会有时差，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邀您和家人共享多媒体舞台巨制《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8月1至12日，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大麦网现已开票。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6868-5858-6868-5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电话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全红月工程师，您好。 哎，您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这个从昨天夜间开始的这个降雨啊，一轮接着一轮，有些时段的雨强还是很大的。今天夜间呢，包括明天白天到夜间，这个天气形势啊没有明显的改变，偏南暖湿气流啊依然强劲，还有全市性的雷雨天气，而且短时雨强较大啊，要防范局地的暴雨，尤其是山前这个迎风坡地区。目前这个山区土壤水分基本饱和啊，地质条件脆弱，处于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之中。那么18号白天呢，还有些阵雨，这轮降雨啊才能啊这个逐渐的结束。即使降雨结束了，也提醒大家呢不要到山区游玩，要防范雨后啊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个注意安全第一了。这个除了北京的降雨以外啊，未来两天呢，就是在我国的东北、华北、陕西和甘肃的中南部啊，以及四川的盆地的东部，都将有啊大到暴雨，同样是地质灾害这个风险加大，所以外出旅游啊大家要慎重了。这是关于降雨方面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那么想请您介绍一下陈老师，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比如说北京周边京郊的情况呢。 这个京郊就是因为是橙色预警当中，这京郊旅游应该说是不适宜的。最近的市政府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情况，有些景区是要关闭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到山区旅游。 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往这个南方走啊，然后比如说暑假来临了，关于南方的一些热门城市，比如说上海啊、杭州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呢。 这个江南地区的天气啊，说实在也不好受，这七月份是不太适合外出旅游的。那么未来一周，由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啊，在黄淮、江淮、江汉还有江南地区啊，将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像长沙啊、武汉啊等地，最高气温有可能要达到38度啊，当地而且湿度很大，这因为湿热啊，这个闷热的感觉比北京啊要厉害的多了，所以一个是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说实在的，这个天出去不太舒服。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您的提醒。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况。 来自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市路网中心的提示，截止到7月16号16点，本次暴雨呢故造成北京公路突发事件29起，其中公路塌方16起，公路积水10起，公路水毁是3起。公路塌方较为严重的主要是怀柔区的 G111 金家路，还有密云区的流心路，目前呢已经抢通公路塌方呢是5起，公路积水是6起，其余18处呢正在抢险进行当中。提醒大家呢，目前位于怀柔区的金家路、还有沿流路、分水岭梁路、还有迎宾路、密云区的流心路、西火路、黄下路、房山区的石峡路、昌平区的安四路、辅路、还有北清路、辅路，请市民呢出行要注意绕行上述道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对， 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或者是说有在制作面点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呢想来跟我们的嘉宾冯老师切磋的啊，您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搜索 CHWL876， 有个小黄人报给 FM87.6， 那就是我们，好吧。大家把问题呢提出来，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因为我们每天的微信公众账号呢都会推出有关吃喝玩乐不同的内容， 是 也欢迎大家呢多多转发。 对，不过呢在继续让冯老师说烧饼的制作过程之前，还是在此要提醒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这两天北京的雨水相对比较大，第一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您早晚上下班高峰的时候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不要着急。然后再其次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都已经放假了，那可能您有出行的计划，但尽量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要远离有山有水的地方，有可能有一定的危险，那改变一下计划吧，对吧。然后再其次呢，还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多要收听，比如说我们文艺广播在直播过程当中给您播报的天气情况，包括路况情况，好吧。 对，真的大家都敢在家做饭吧，挺好的，又安全又健康，对吧。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高级面点技师，中国烹饪大师，国际养生中华美食协会会员，同时也是老北京烧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怀深。冯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原美食地图编导上菜导演赵雪莲，雪莲。 哎呀大家好。 嗯， 我这个都听饿了。 我也是， 我都没劲儿说话， 我是主食控，好吧。 我好饿。 别闹啊别闹啊，来继续先听冯老师说，刚才揉面啊，往里头放佐料啊，然后接下来应该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面从抹上麻酱，摔完山子，从 把麻酱均匀的抹上一层，从另一端卷到另一端，在卷的过程中呢，还要一边卷一边抻，抻的让它薄厚一样，所以这个层次出来才能剁开是一本书。 哎，跟你说，花花，你抻过吗？ 我看过。 我跟你说，我是因为抻过， 嗯， 就抻成薄厚均匀，就这一件事儿， 嗯， 那没有一天两天练不出来。 是的，是的， 要不然就抻断了， 对， 要不然就抻厚了， 对 啊， 是很难。因为我之所以大概明白这些，是因为我妈是一个老北京，她爱吃面。所以所有的这些面，比如什么揉馒头啊、做包子呀、啊，就所有的这些，他在家做的时候，我都是那打下手的。 嗯， 包括比如说拿面起子发了面以后要蒸那个馒头，然后因为他怕啊，比如要不就酸了，要不就什么了，包括拿筷子弄一块面去火上烤吧，烤完了以后掰开看里头黄不黄，闻闻，就类似这些活我全干过，当然这都是土办法，所以我才大概知道。所以今天您一说，我觉得好亲切呀。 是的，哎，完了，咱们接着说烧饼。 嗯， 卷成卷好之后呢，我们在案板上俩双手给它这条，我们管它叫条，圆的搓成均匀粗细一样。完了，这会儿呢，我们开始下劲儿。下劲儿呢，一个手掐着，这个手呢一搂，啪，我们这要掐劲儿。 您那一个劲儿多少都心里有数的是吧？ 特别的准，你一个一个的上秤腰。绝上下不差两钱儿， 真厉害。 对，对，一两六。 雪莲，你腰过是吗？ 我们拍片的时候看过。 你当时上手试了吗？ 不，他 不想浪费那个面。 他是上嘴吃了。 对，而且我特别想跟冯老师说那个就摔山的那个感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东北大秧歌里头跳舞的时候扔那花手绢儿。 嗯， 就是那个画面感， 就是转起来那个是吗？ 就是你不知道冯老师抓哪儿，这么一揉，啪，然后就一大片布似的，啪就抡到案板上了，然后就是特别均匀薄厚的一块大面布。 嗯，所以有朋友还在问呢啊，你看有朋友就在问说这个，等会儿啊，找扇面的那哪儿去了啊？扇面的，在这儿呢。说这个，李忠说，哎，我想问一下冯老师啊，怎么能把它擀成扇面的呢？还能摔呢？ 这个在这一块面我们拿过来之后，你给它搓成一边粗一边细，本身它就是圆锥形的。这会儿呢，你再拿从怀里头往外擀，拿擀面棍擀到中间的时候呢，稍微的轻一点；擀到边的时候呢，稍微使劲一点。完了，这个就形成一个扇面了。啊，四周围是薄的，中间略微有点厚， 像饺子皮儿似的。 哎，对啊，这会儿呢，我们把手搁在面底下。抡起来在空中翻一个个儿，再落在案板上。 您说空中翻着一个个儿抡起来这个过程主要是为了什么？就好看吗？ 不是为了好看。主要是为了让它出层次。 哦，出层次、啊、那除了抡这一下的方法，有别的方法可以让它出层吗？ 所以说现在这烧饼它不好办，就在这儿呢嘛。人家不会摔怎么办呀？都是擀一个大面片，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抹上麻酱卷不卷吧就行了。所以它怎么弄它也出不来这么多层次， 所以必须得抡这一下是吧？ 对。 哎呦， 冯老师，您就是抡这一下是用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三年呗，我学徒三年嘛。 啊，就抡这一下反正那么长时间 啊。 就刚开始您也不会抡吧？ 也不会抡， 也容易抡漏了吧？ 抡漏了，抡房顶上、抡地下的时候都有啊。就那天我在电视台做节目也是，我这李然看着我说这挺简单的，我来一个，夸一下台中间去了啊，这很太正常了。 这个正常，就类似于特火的一个门口等位子还能做指甲、嗑瓜子、下跳棋的那个，就是每次一到那儿，人家都问那个您来个抻面吧，抻面。啊，放锅里的当主食吃。我说行，来一个，小伙儿啊，表演一会儿，啪套脖子上了。不好意思啊，这块不要，我们再给你来。我说算了，这道菜不要了。 我还拍过一个厨师，那老师人也特别好。他因为都走行政了嘛，然后我们拍片子叫他，您再给我们来一个大翻勺吧。然后那老师开始推辞，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哎，我说你给我们拍一个吧。后来老师就大翻勺，然后哗一下就车身上了。 你这也够没眼力见儿的，你知道？人紧着说别要了，别要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师他炒的很好吃嘛，然后我就没想到。 这种揭老底的事儿少说啊。 一会儿下面告诉我们这老师是谁啊？ 对对对，来来，让冯老师接着说。 嗯， 完了这会儿呢，我们给他搓一团长条，完了开始下劲儿。这个下劲儿呢，你不会的，你肯定刚开始你得一个一个的去邀。像我们这都干习惯了，根本就闭着眼睛，就是搁秤上就是不，肯定在中间啊，他不会偏的。 嗯， 啊，就是干习惯了嘛啊，完了就是下好劲儿，下好劲儿之后呢，下劲儿这是一部分，再接下来都下完劲儿之后，我们行里话叫掐桃子，你下完劲儿那面茬一层一层面茬在外边裸露着，你得把这面茬收进去。收进去之后给它掐圆了，而还不能让它漏气，也看不见词儿。掐完了最后往这一放，它跟桃一样的形状啊，所以呢我们管这个叫掐桃子，我们行话。 哦， 掐桃子，掐桃子完了按扁了，放在什么横直竖平的啊，就是特别规矩的一个一个的码啊，真有不会这么码的，他没经过正规的训练，好 这码这还难啊。 哎呦好，你每一步都是很重要，所以你掐完这桃子你按扁了，你把这烧饼搁这儿了，不是光搁这儿就行了，你搁的七扭八歪，你一会儿刷完那个料，你往上蘸芝麻你都不费劲。这个呢你码整整齐齐横平竖直的，你刷东西也好刷，完了一会儿蘸那个芝麻也特好蘸。 嗯， 这干活有规矩吧你。 哦、 啊嗯。完了掐完桃子全按扁，完了上头刷一层。我过去呢是刷糖水。啊， 是白糖的水吗？ 就是水，是糖水就行啊、 哦。红糖什么的都行。 也有使红糖的，也有使 麦芽糖的。 麦芽糖的，对，拿水一卸，后来呢就发现使糖呢，虽然它表面很脆，一烤的很脆，也有点发甜，但是呢那芝麻老掉。 对， 你一咬那芝麻噼里啪啦全一个一个的都全掉了，你说是那白浪费这芝麻。后来我呢就想了一个招。我用酱油，搁点酱油，兑点水，再搁点面粉，完了给它调成稠状，跟麻酱一样，猛地看一看跟麻酱似的。我用它刷，刷完这左横竖左右使劲的刷，刷完之后把那个烧饼的表面的那面，你使劲来回刷的，把表面那面的那个浆就给抖出来了，就等于你这个面糊和那个浆融在一起了。 哦， 哎，完了你再蘸上芝麻，再按平。这个芝麻它就不一个一个掉了，你一拿是一整个的芝麻。 对、 嗯、对对对对对、啊、我想问那芝麻您是直接这样蘸上？ 不是蘸芝麻，不是往上撒芝麻、 嗯、 好多地儿都是往上撒芝麻，弄得特别狼狈的那种样。其实你就旁边搁一个那个，把芝麻放在一小盆里头，一手拿一个烧饼，不是刷完了吗，俩手往芝麻里一蘸，拍呗，别浪费了，别掉在哪儿都是，再搁案板上一摁，把芝麻摁平了，它就不掉了。 嗯， 就是这个环节我一直都没想，这个为什么这个饼没有掉下来？ 对呀、 啊， 我也想问啊，啪嚓掉下来了，对吧？ 这是窍门，这为什么不掉呢？你看我这四个手指头拿这烧饼，拿这烧饼这么一拿的时候，我这四个手指又并上了，就把烧饼夹上了。 哦， 那会有手印儿啊，也但是烙出来也没有印儿。 但是你摁 的过程当中， 你摁烧饼的过程中，这手印就没了。因为你得竖着一下摁，横着一下摁，这烧饼才能圆。 我这手不行，我这漏缝， 漏点缝。 我这有缝， 不是你那个，无非就是缝大点而已，没关系。哎，那我能问那个芝麻？刚才花花也关于这芝麻，熟芝麻还是 生芝麻仁？ 生芝麻仁，哦， 就用的是白芝麻， 白芝麻就是去过皮的白芝麻仁。 嗯。 那每个烧饼上蘸多少芝麻它有讲究吗？ 没讲究，就是原则上是从上边看不能看见面，全是芝麻。 听见没收音机前开餐厅的朋友们，对吧，那个芝麻烧饼上面不能让我看见面，别让我在面里找芝麻，然后真的有这样的， 那个都是他们外购的、 那一看就是撒上去了，你看，知道吧？就没有那么厚，但是有的这真的厚厚的一层那芝麻，吃的还香呢。那个， 哎呀， 那烙的时候呢？ 烙的时候，我们先搁没有芝麻的这面， 嗯， 比如说搁饼铛上要烙，搁把那个没有芝麻的面先搁饼铛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在掐桃子过程中避免不了有一点小缝，它会漏气。 你先把底下给定了形了，有它有嘎巴了，就是、嗯、咱们讲的那火有那火花了，它有嘎巴了，那个热气它就没地儿跑了，它就很必须得顺着那层次往上来回循环走。 嗯， 哎，走着走着呢，这个烧饼呢快半熟的时候，它这面芝麻这面它就会鼓起来。你要跑气呢，那肯定就鼓不起来了。 嗯， 所以呢，你底下有颜色了，我们该开始翻个了。翻个，翻完个之后，就芝麻那面冲下了。这会儿呢，芝麻中间这个烧饼不是满都是有火花的，讲究的是什么？中间一圈火花，边上没有。 就满是嘎巴那不行。 满都是嘎巴的，一看就是。 那是糊了。 不是糊了，那一看就是你先搁的芝麻这面，把芝麻这面烙平了，结果背面是。 哦 缩小了啊，那就不对啊，我们行里管这个叫呛脸儿啊，不是说所有的烧饼上边满都是火花，那不行，就是中间一圈，完了边上还是白芝麻，就你在烤的时候，这个边上的白芝麻也它也会熟，也会很香，但是它鼓起来非常漂亮，中跟自来红似的吧，中间一圈。中间那芝麻都有火花，特别漂亮。 您说的是芝麻那一面有个火花是吧？ 对，中间一圈。不是满的那火花， 嗯， 天 哪，大概这个过程就一直到出锅，大概要多少时间？15分钟？ 15分钟不行，得20多分钟。 哦， 这还得分您是用什么烙的？ 对，你要是现在呢，一般我要做啊，我肯定不会像他们那么去做，很快就烙了，跟电饼铛里烙就拿出来了。我要做呢，就是电饼铛里两边都见了火花。我再搁到电烤箱里去烤， 烤一下， 烤一下。你在烤的过程中呢，它一受全部一受热之后，这烧饼还会鼓起来。哎，这样的时候你刚出锅一吃，哎呦，太香了！ 哎呀，好不行、啊！ 哎，听到这 儿 我真的特别饿，就、 哎、我的胃痉挛了一下。 就是你光听着冯老师去讲，你都能够感觉到，咔嚓一咬去之后，那个热气扑的一下，然后出来，再看它分层一层一层往下，那个每一口都有芝麻和芝麻酱的那个混合那种香味儿哈、 是，李说了一定要念我的，说芝麻烧饼加。那个油饼加牛肉加鸡蛋，不知道大家吃过吗？俗称的加全套、咬一口那叫一个爽。早点呢，除了吃这以外，还要有什么羊杂汤、羊肚汤、牛肉粒面条等等啊。他说我吃这个吃了10年了，非常好。 这个听众的饭量比我大， 人家这个当早午饭 哦，早午茶嘛， 哎， 但是他是在顺义牛栏山酒厂那边吃的。哎呀，我跟你说，我在那个延庆吃过，在延庆当地有个特别，就是火烧加那个，但是他是用火烧加油饼，他们那儿特别流行的一种吃法。我们这么着，先进1分钟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抓紧时间，必须要赶快回来哈！你看，简简单单，看似好像特别普通的一个老北京芝麻酱烧饼，其实真的你要做出这个规矩来，特别的不容易。我们刚才给大家 普及了一下，好多朋友呢都有问题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王小健就说了，说好久都没有吃到过冯老师说的那种能接壳的芝麻酱烧饼了。嗯，就是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接壳的很少，别说接壳的很少，分层的都很少啊。 嗯，芝麻都掉没了的多。 是，那是火烧。 是是是，来，那有一些问题啊，咱们先来帮助一下东有于海。他说素食馆子有哪些？来，老赵。 啊，我觉得我先从城里往城外说吧。 可以。 城里的那个雍和宫对面的京兆尹。 好。 然后他下午茶也挺好的。 是。 然后他每周一早上还会那个赊粥，还有初一十五都有这个义工活动。然后呢，往外说呢，国贸那儿有个天厨妙香，它是那个麻辣口的素食。 哇、 哎，特别好吃，然后那个 麻辣口的 麻辣口素食，然后它也不是仿荤的，它就是拿那个素菜，然后做成麻辣味的，就特别的香。然后呢，它有很多分店，我常去的是国贸那家，还有一个比较远的，在西二旗、西三旗那儿有一个咸二家，他们家那个咸二粉特别好吃，那个咸二就是那个龙泉寺那个咸二 啊， 这个他们家的那个主食都很好吃啊。 好的，好的，来，你说了。栗子面现在哪儿能买到呢？ 这个栗子面市场我还真不知道哪儿有买的，我因为我没用过栗子面呢。 哦， 栗子面基本上现在只有到郊区还得赶， 是 啊，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比如说郊区有那个逛大集的，一般都会碰到栗子面，比如说什么大兴啊，它每个初一、十五、初七什么的，好多都有那种大集。浩杰说了，每天早晨。羊杂汤加芝麻酱烧饼，我就是这么得的痛风。 哎呀， 这个 会吗？ 会吗？我也在想会吗？一般我知道吃海鲜火锅喝啤酒会，对吧？ 对吧？ 人婚鸭说了，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大火烧加油饼，行话就是来一套，然后 叫来全套。 嗯，双阳说了，说每年延庆都有火烧大赛，火烧。火烧什么都能加，说那个所有加的一切就是火烧加一切呗。 是的， 对吧？ 是的。 哎呦， 现在还能吃到火烧加一切的，冯老师您知道哪儿能吃到吗？ 就延庆吧，我觉得。 对，这也就是延庆那边，城里都是吃不着。 城里自己配呀， 对， 自己配呀，自己买了火烧，买了烧饼，自己买咸油饼，自己卷呗。 对，你愿意加什么你就随便，自个儿加点摊个鸡蛋，对吧？弄点生菜，弄个火腿肠什么的。 哎呀， 好，来继续，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王壮，他说了。他说有一些涮羊肉的餐厅啊，烙的那个芝麻烧饼啊，还是不错的。 嗯、 这个确实是， 嗯， 对， 嗯， 对，反正 我们还拍过一个那个就是老门框，他们家那个铜锅涮那烧饼就做的相当不错，然后他家还做那个带馅儿的那个烧饼， 嗯， 他也分层，分好多层，中间还有一块那个羊肉馅儿。然后这是他们自己家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手艺，但是他们家那个烧饼就有一个问题，就他烙完了以后有一个小肚脐儿似的，有一脐儿。当时我们拍片的时候还说找那个请老师来给解决一下，后来那个王志强老师去了，然后看了一下，其实就动了一下就没有那脐儿了，特别神奇。我拍的我都没拍明白他动了哪儿，反正就没有了那脐。 那能让你看明白吗？你看明白了，王老师干嘛去啊？对吧？ 真是的， 你 相当于 你当初给人解决那脐儿的问题， 就是相当于人际骑手，好，这二五八万什么都有，人就摸了一下，哎，听了，能一样吗？ 哎、来，我们先进广告，这话我没法接下去。 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8: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简单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哎， 不用，就简单介绍我们今天特别要介绍的这一位嘉宾。 对，剩下的那位就不用介绍了。 是啊。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高级面点技师、中国烹饪大师、国际养生中华美食协会会员，同时也是老北京芝麻酱烧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怀生冯老师。 嗯，再次欢迎您啊！ 大家好，大家好。 哎，真的跟您预约一下啊，以后您只要有时间常来。 好， 哎，真的。 对，冯老师来的时候呢，就是别的也就不用带什么了，真的，就是您懂的哈。 那你点一下，你打算让冯老师带点什么？ 芝麻酱烧饼啊。 哎呦，我可带的多了，比如说油饼啊、炸糕啊。 不，维子，咱们这样，咱别一下把嘉宾吓着，咱一步一步来，好吧？咱凤长线吊大旗。 行。 那冯老师，您负责带芝麻酱烧饼，我们负责带那个烧饼里加的东西，什么肘子呀、肠啊什么这些我们来，您就不用操心了， 好 吧？ 好， 那咱就约好了，咱。择日不如撞日，明天接着来吧。 那您现在还会在哪家店，比如说长时间的，比如指导或者 也不是长时间的，因为我现在在北京那个一碗居。 哦， 一碗居那个是当做顾问， 明白了。 完了一个星期呢，去个三个半天儿。 您哪三个半天去啊？ 135嘛。 行嘞，我就这135这几天去。 好， 就是想吃刚才说的这个老北京芝麻酱烧饼的朋友们，请注意了啊！这条信息算免费送给大家的。 你看，小 H 就说：“冯老师，刚您说方庄。”哪儿能买到您徒弟做的烧饼？刚才冯老师已经说了，因为他在那儿是当顾问嘛。 嗯，每周135， 半天儿。 对， 但是不好说是上午半天还是下午半天。 哎，不重要，只要冯老师在那，而且我觉得只要冯老师徒弟在的，冯老师今儿做完节目之后，严格要求徒弟啊，估计最近去一碗居吃烧饼的会很多。 哎，好。 来，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面点方面的，包括关于搜索方面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搜索 CHWL876 就好了。 嗯，因为冯老师会的实在是太多了。 哎，我特别想知道糖油饼的事儿，真的。 好，没问题。 就是我跟您说啊，就糖油饼啊，北京城专门有个排名，就是谁家的糖油饼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排在前十位的基本上我都捋过，其中有一家最著名的是在南城，当时因为要排队排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我起不来呀。现在万能的某宝上有代购，你知道吗？ 嗯，对。 我跟您说冯老师，你知道我为了吃那顿糖油饼我花多少钱吗？ 嗯， 好几百，真的100多块钱，便宜了人不送，你知道吗？你必须甭管你家有几口人，他是几套起送。 哦， 所以我们家当时三口人，我买了6套，因为才能凑够那个钱。我那一天早中晚连宵夜都是糖油饼和豆腐脑，知道吗？关键问题他送来之后，我觉得 没有想到 这个糖油饼就是最好应该就是出锅立刻吃。而且我觉得那冯老师特逗，就还真是前天，还真就是前天的冯老师，咱们还在朋友圈里说，就是你说那家糖油饼，冯老师还说， 对， 冯老师说你去给我们买点，我尝尝，咱们也学习学习。然后我一看那么多人排队，我还真路过，我顿时就没有了那个心气儿，我说还吃您做的吧。 对，所以我就在想哈，这糖油饼啊，第一北方人都爱吃，但是这个糖油饼如果要做好了，它得成什么样才算真正好吃的糖油饼啊？ 嗯，这个糖油饼的标准呢也是啊，它也有重量的。第一，先说重量，因为什么？过去买糖油饼是要花粮票的，要是当粮食的，粮食有定量的啊。一两粮票，你买一糖油饼，那不能给你一两的糖油饼，那多小是吧？它得刨去水分，刨去糖，纯粮食一两，这个糖油饼的标准呢，是从上边往下看，不能看见面。 那这家 上边全都是糖皮， 就是必须得用那层糖皮把那面盖住才成，是吧？ 嗯，而且这个糖皮是特别特别的脆。如果你要不是诚心非得给它搁在塑料袋里给挤严了的话，就这么放着，到第二天、第三天吃，那糖皮还一咬，哗哗四溅， 就往下掉渣儿。 完了， 这是正宗的糖油饼。 那您说那糖油饼大小有？ 一两六， 一两六，它是那个重量， 重 量大小呢？它得有这么大的，有这么大个儿的。 那没有，你擀太大了，这不是成薄脆了吗？ 是是是是，我吃过那种的薄的。嗯， 冯老师做那糖油饼不大，就大概这么大吧。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弧度，像一个小盘子似的。而且那个，因为我是看过冯老师现场做这糖油饼， 来说说你的感受。 就不够吃，主要是这个感受。最后那个本来说就去四五个人那天，结果不知道怎么搞，一个一个打电话来了，得有小三十口人吧。 你们好意思吗？三十口人吃冯老师糖油饼， 冯老师在这不停的 都不叫我一声。 然后特别逗，冯老师特别可爱，然后一会儿就，哎，小梁，你给我一塑料袋，说我给你先装下来几个，一会儿不然你都吃不着。确实我带回家，我吃了三天才吃完。然后那个因为老不在家嘛。凉着吃和热着吃，只是质感不一样，但是那个香气是一样香的。就确实是第二天吃也是往下一掉，往下就掉了出蹦渣儿。 嗯， 就那个上面那层糖是吗？ 对。而且我觉得特好玩，就是跟冯老师聊天的时候，冯老师说那个就是现在人做生意啊，挣的是什么龙王的钱，他连水都给你算到钱。像过去他们做生意的，他们老的这些手艺人，他一定是一两粮票给你，你买的绝对是有一两面在里头， 嗯， 其他的是你单花钱在买，就特别好玩。 是的，是的。 刚才冯老师一说这油饼也有标准，我想笑，因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先说这一个油饼得多重，得多大，而且他每一个做的都一样。 对， 上秤腰吧，绝对是一模一样。 哎，我一会儿能请冯老师说说这糖油饼自个儿在家到底怎么做吗？因为你像桃桃啊什么的，都得说赶快请冯老师给普及一下糖油饼怎么做哈。 其实在家做也挺简单啊。咱们就开始吧。 开始。 哎，您就拿好笔，拿好纸，您记着啊，有比例的啊，一斤面，一斤那个标准粉也行，就是普通的富强粉也可以啊。一斤面，一个鸡蛋。八两的盐，四克的小苏打，四克的泡打粉，十克油，270克的水，往里一倒，和完了，就是糖油饼啊，糖油饼的面， 嗯， 就家里还得备一天平， 对， 那没关系，那我专门买 一个。那个、这个电子秤谁家基本 是对对对对对，那不重要，为了糖油饼我豁出去了。 它跟那个普通的面一样，这个水呢就比较多一点， 嗯， 270克的水嘛一斤，完了你。一样给它活得特别滋润之后，但是呢活滋润了以后，主要的一个要点是什么，你把面里叠两遍，叠知道吗，就是这么着来回叠， 跟叠被子似的， 给叠两遍。 我叠的时候刷油吗？ 不刷，就叠完了之后你案板上刷好油，把这个面搁在这儿，油那个面上再刷一层油，完了这会儿呢糖油饼，这是咸油饼的底子啊，你拿一块面，拿一块面下来，就这油饼的面拿一块，比如说一两吧，拿下一两面来，搁一两的白糖和这面揉在一起， 就白砂糖就成 绵白糖， 绵白糖啊、 嗯，揉在一起，这糖一会儿就化了，这面都稀得不行了。这会儿呢，你刚才不是拿下一两的面吗？再搁半两的干面揉在一起，再稍微的搁一点油掸掸，别让它太粘手啊，因为糖它粘。不沾手了就行了，一揉搁一边，醒着完了，拿一块糖面，拿一块油饼面，油饼面呢，油饼糖油饼呢是圆的，咱们普通吃的那油饼，那过去叫4-6寸，是长的， 长方的， 哎、啊，为它怎么圆呀、啊？你把那劲儿切完之后，它是方块的，把那面茬切的断面的面茬冲上，按、哎，完了把一块、哦、把来一块糖搁的，把这个。搁在这个上摁扁了，搁在这个圆的这个这油饼的上边，上下别看这面啊，得给它盖严了，拿擀面棍一擀。糖油饼没有使刀的，啊，不能拉，啊，擀成一个长圆形的，完了这从侧面一滴了起来，它不就成圆的了吗？这会儿滴半滴了的时候，拿擀面棍当当敲两下，俩眼儿，为了跑油时。完了，糖面冲下，搁油锅里冲下，拿下去之后呢，这个筷子不停的在摁那个糖油饼的中间，糖油饼中间摁完了以后，它就定了型了。一会儿一翻过来，那个金黄色的糖面，完了这面底面再炸一会儿之后，拿出来它是一个弧形的这个糖油饼，啊，我们管它叫糖骨盖，啊，这才叫标准的糖油饼。 冯老师，我有问题要问，就上面盖那糖。那糖就普通的那个 红糖什么的就行吗？ 它是 绵白糖， 对，白糖。 你要是红糖炸出来，它不脆，发软。 我跟你说，外头真有用红糖炸的， 啊，是有， 是吧？ 对， 我看他就为了那个，可能是那个 颜色 好看。但事实上，就跟您说的，一咬下之后，它不脆，它即便刚出锅，它都不脆。 对对对， 它那种 发软 软的不好吃。 你只有使绵白糖，它才会特别的脆。 但是绵白糖不容易啊，稍不小心它就糊了。 对 对，所以说这里头需要这炸油饼煎锅嘛，你七分的做，三分的做，你七分的煎，煎锅的很重要，你一不留神就糊了。 哎呀。 所以刚才冯老师一说那个比例什么的，然后那个熊丽姐就说啊，恍然大悟，我心里说你肯定做不出来。 不 因为那个 熊丽 油温， 不，你放心，熊丽说，哦，我还是买吧。 对，我还是买吧，还找冯老师吃吧。 就那油温太难掌控了， 而且我们采访冯老师，冯老师就说，在他们学徒那个年代，就都各岗位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炸的这个人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都要比大家高一些？嗯，而他们还有一个口诀，叫什么金炸？ 金蒸。银炸， 不是 金炸 银蒸， 银蒸你给说反了。 嗯， 先说是应该先说蒸。 嗯， 哦， 就是炸的这个人是特别重要的。 嗯， 包括那个冯老师给我讲过一个小段子，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那会儿咱们也是一个好几百年的老店，然后要开个早点，加一个项目要做那个油条，他们那个师傅呢，怎么炸油条都不好看。都不起来，都是一小面条似的，然后请冯老师去，冯老师去就念了一口诀，然后马上那油条就呼就起来了。 冯老师那口诀是什么？ 起起起，他就起来了。 真就是这仨字儿。 我仿佛到了西游记的环节。哒哒哒， 别，你看二师兄这两天又身体有小样了。 我跟大家说，就这口诀肯定里头有好多好多的名堂，咱们这么着，先进30秒广告，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我们揭开事实。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这个起起起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要解答大家好多的问题。 是， 我们在第30段的时候一起听一听起起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第30，现在啊。 第20段吗？哦，现在第30段。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 冯老师，像这样的还能收做徒弟吗？还能教他吗？这都分不出第一点。 淘淘说了，哎呀，完了完了，多年的冤案呢，我一直用的是红糖做的。糖油饼， 其实红糖做的也可以，但是口感也挺好，但是你想吃那脆的它达不到。 明白。 你看这个SoWhat 说了，说密云有一个老北京烧饼，那个味儿别提了，吃一回想两回，吃两回想三回，买烧饼天天排大队。 是， 改天咱们有机会对吧，尝一尝冯老师做的。 反正我们如果要尝冯老师做的，肯定不像老赵他们呼莫名 30多口的人， 好意思的吗？ 真是， 咱们凑40。 真的，那天我开始是看冯老师和面呀什么的，一抬眼怎么那么多人呀？这桌子不够用，抬桌子进来，然后拼了一个巨大的那个大宴席的长桌。然后冯老师一看就想跑，就这个落不出来。这个来， 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刚才，比如说听您介绍，比如说这个是几两，那个是几斤，类似这种问题，大家都说没听着没听清，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呢都是这样，比如说每期节目嘉宾说的很多的内容，我们都会整理成稠的文字， 对 啊，然后会放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上，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一一去说。 所以借着这机会啊，我真的是呼吁一下哈，以前啊我们比较低调，在节目里呢不太号召大家去看我们的微信公号，但是呢大家一不去吧，我们的小编他就没有热情，他这个人和我们那机器人是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吧，就大家点击率越高，哎呦 它就美，它就这个快马加鞭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经常去看我们每天微信公号推送的内容，尤其是我们的头条，一般都是我们的原创内容。在那个当中呢，我们会把很多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的一些干货整理成文字下发过来，所以大家呢每天都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小鱼儿说了，西北门啊有一个北六条羊蝎子，里边就有烧饼加一切，什么加油饼的，加咸菜的，加鸡蛋的，加牛肉的，加肘子的。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烧饼好吃不好吃。 是的， 是吧？ 嗯，另外呢，比如说像淘淘也说了，小熊没事啊，等我周末我试做一下糖油饼，成功了以后我给你快递去。 我把这条截下来、 然后他周末消失了。 然后随便他们都在说能不能把刚才那个老北京芝麻酱烧饼做法发成推送，就大家一定要去这个看我们的微信公号，我们一定会这样的。 是的是的，关注啊，关注。 卫东说了，说我爱吃椒盐烧饼。 椒盐烧饼呢也是一样，和这个做法是基本上一样的，你就把麻酱给撤掉了，换成椒盐，换上里边搁上起酥，搁点那个用热油沏点那个干面粉，完了把椒盐放在里头，完了一刷抹匀了就行了。 这是不是就起酥了？ 就是它也是分层，为了分层次。 怎么什么一到您这儿说我都觉得特别简单呢？ 要不人家是传承人呢？ 哦对对对， 人家是大师呢？ 哦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来看一下这个冰镇北冰洋俏说了，哎我怎么觉得这口气像是你们家亲戚啊。夜夜菩提素食还不错哟，你看像不像你的口气？ 像。 嗯， 这是我刚才出去发的。来来来，我们这儿有一位朋友名字叫悟空，他说冯老师在家做这个家常烙饼您能简单教教吗？ 做家常烙饼，就比如说咱家里做烙饼，最重要的一点，你得选好了面粉，因为现在你外边买的面粉，好的面粉都是精力太大，你做完了那烙饼没法吃，跟自行车履带似的。所以呢你要选好了面粉，第一是普通的标准粉。 标准粉是中筋低筋。 低筋。 低筋。 低筋。和面的时候注意一个要领是什么呀，烙饼面一定要水要多，一般的都是在一斤面搁6.25左右的水。那这样的面和出来非常软，烙出来的口感才好。那个和面的时候呢注意手法啊，不要玩命的来回和，烙饼面不需要，你就和好了，让它简单的成了稀状的面团就可以了，你多醒会儿它一样的滋润，这操作也很好操作。你要是来回的揉它精力很大， 就上劲儿了， 上劲儿完了烙出来这个烙饼呢你这口感就不好， 就筋斗。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冯老师，这咱在烙那个烙饼的时候，刚出锅的可能还挺好吃的，放一会儿这皮儿就干了。这个怎么办呀？ 这个放一会儿干了，这说明你的面里的含水量太少。你和的面太硬， 还是在和面之初的时候。 我指的一斤面6.25什么概念？基本上不用手和，用擀面棍搅。 哦， 面糊糊， 那种程度，那个软硬。 明白了。 地南天说了，你说你们是不是过分了，这天堵着车饿着肚子，听你们说油饼就算了，还是说糖油饼，要命的你们。 是包括蟹啊，他说自家烙饼总是硬，应该放多少水呢？刚才冯老师已经说了，一斤面放多少水，你就照着这来就行了啊，一点问题没有。 邢伟在说刚才说的糖油饼里头还有盐吗？ 对，有盐啊，我忘了说盐了，刚才纠正一下，忘了说盐了，有。 糖油饼里要放盐？ 因为那个坯子是油咸油饼的面啊。 哦，放多少盐？ 说盐了 ，八克盐， 对对对。 所以好多朋友都在说，糖油饼里居然有盐。 盐是底味儿。 哦， 盐是面的筋， 而且是如果想甜的话，放一点盐更甜，我的那个舌头的感觉更甜。 是张佳琪说，聊饿了，本来想从今天开始减肥，不吃了，得了。找地儿吃烧饼夹肉去了。 海滨也在说，24年前去的五台山吃的麻叶就是糖油饼，特别好吃。那是我们北方，真的是我们大北方，面食卷一切，面食盖一切。来，我们先进35秒广告。 本栏目 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老赵，回答一问题。顺心说了，糖油饼哪能买得到呀？ 买谁家的糖油饼啊？ 你觉得还不错的。 我们家后头沙滩后街有一叫曾盛奎的，也是个老店，而且冯老师还知道。 嗯。 他有俩店，一个店在龙福医院的北边，叫曾盛奎；一个店在沙滩后街生活超市的左边。 左边 西边 好 西边 特别好，嗯， 然后那个他们家糖油饼我觉得是目前能吃到的就比较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更接近冯老师的那个、 啊、 那个标准的。 那冯老师您推荐一个，您别说一碗居了啊，您说个别的地儿。 糖油饼我还真没有他推荐、啊、因为别的地儿别的地儿我都没吃过。 哦，好吧好吧。 嗯，刚才说那曾盛奎是吧？ 对， 我们有听众也推荐他们家来着。 哎，他们家糖油饼还是挺好吃的。 嗯， 有点冯老师那个 意思。 嗯、 啊、 嗯。 李忠问了说，冯老师刚才说那个麻酱用油调吗？ 不用，本身那麻酱如果要是麻酱稍微稀了点，它抹稀了，你抹不进去那么多麻酱，这会儿怎么办？搁几滴酱油，它麻酱就稠了。 哦，哎，这我倒头一次听说。 稠的时候很少，现在你买的那个麻酱， 嗯、 啊，稀的时候多。 搁多少酱？搁几滴就够了是吗？ 你看着，你搁几滴，你和到你需要的稠度就行了。 嗯，金牌咖啡说，冯老师，那个和面的水温是凉水还是温水还是热水？就是烙饼啊？ 凉水，凉水， 凉水就行。哦。 是什么季节都用凉水吗？ 最好，反正是，稍微搁一冬季的时候，你稍微多搁一点那个热水也行，稍微有一点温。我是最不建议是温水和面的啊、 哦， 因为有的时候操作你需要的速度特快，所以你搁点温水也无所谓。 是啊，您看那个君阳就说了，他说那么软的面。然后去烙饼，这不是沾手吗？这不是， 嗯，他醒到一定程度肯定不沾手。 哦， 所以我们总来说，哎呀，我们怎么按照那方法出都不行呢？就有的时候其实就跟你手法、时间，对吧，都有关系的啊。胖土豆说了，说看我做的怎么样？我们看他做的老北京芝麻酱烧饼，虽然没有18层，但也有好多层， 嗯， 比外头好多餐厅做的强多 了，还不错，还不错，嗯。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没关系啊，因为这一节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 还有1分半。 是是是，您说一点是点，咱们下节接着说，好吧？这位朋友呢是王蒙，他说冯老师，那个奶油炸糕您能说说怎么做吗？ 奶油炸糕，那个首先你拿这得使富强粉啊，使富强粉用开水把那个面烫熟，烫熟之后呢。再放鸡蛋，放鸡蛋，把这个面再给打稀，这会儿呢，就那个里边搁黄油啊，要搁黄油的，搁一半的黄油，完了这会儿呢，打完了之后特别均匀了，它是稀稠，挺稠挺稀的那种，完了等凉了以后，因为里边有黄油，凉了它是稍微硬了，油温稍微低一点，挤成圆的下锅。等油温起来之后，它会浮起来，越长越大。这就是奶油炸糕的做法，简单的。 我特别喜欢吃奶油炸糕，真的，就是，但是现在做的好的不多，有的那个出来之后啊，它不够香，就奶油炸糕那种香甜的那个味道没有，而且还是老字号做的。我们这样先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把当中的一些重点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方法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打搜索。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嚯，谁呀？刘强，你就别再发照片了，行吗？ 人家是自己在家做的汤，不是油饼。 我们几个还不约而同的开始咽口水。 而且刘强还说呢，刚刚出锅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大小不一。当然自己在家嘛，随便吃就行了。 我不挑。真的，这个时候只要能有口吃的，我都不挑。 对，另外呢，我们听众 Island 那他也说了，他可能在公号里搜“吃喝玩乐”大搜索，他问哪个才是？这个应该是吗？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是假的。 哦，这个是假的。 对， 哦、天哪，还有假的？ 这还有假的呢？ 我们可红了，好吗？ 哎，好吧， 我们是很红的。 好吧，好吧。哎，那你能说一下？ 就是那个小黄人，有一个小黄人没眼睛，只有耳朵，然后呢，那个抱一个 FM87.6 的、那个， 然后嘴张开的那种， 那是我们。 好， 等一下，好像这是我们吧？我找找。 好，你先找着。如果要是没有那个小黄人抱着 FM87.6 那个，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 肯定就不是 小黄人抱着 FM87.6，上面还有一行字“吃喝玩乐大搜索”的黑体字的那个，那就是我们。 哎，而且小黄人张嘴是吧？ 对，我们今天发的第一条的头条是。下雨天快来这几家餐厅打边 炉 哦。 嗯，其实我饿是因为看了我们公号里推的这打边炉，好崩溃了，你知道吗？真的，比如什么杨基表哥杨基火锅店呐、啊，然后还有各种豆捞啊， 关 野街呀、啊，崩溃了。尤其是这种天儿、啊，天哪！ 浩杰说了，说这个南边瞬间大雨，雨刷器开到最快都看不太清楚了。 对对对， 大家一定要 注意 安全 啊！ 就别听我们节目了，专心点开车，收音机都关掉。 来来来，我们继续，得让冯老师教教 奶油炸糕。 哎， 奶油炸糕那事儿啊、刚才说的太简单了，就是它怎么出来才能出来那香气，那个奶香味儿。 这个奶油炸糕呢，主要是为什么叫奶油炸糕啊？里边它必须得有黄油啊，它才出这个奶油的这味道啊。面烫熟以后呢，我们再去放那个烫那个面的时候，这不面烫完了以后，它很热嘛，面你把那黄油放在里边再一打，那黄油就化了，随着化呢就揉到那个面里了。这会儿呢，我们再用鸡蛋全蛋往里兑。慢慢兑，一边兑一边搅，一边兑一边搅，兑到什么程度就非常软，拿着，啊，就不到流的程度啊，就那么软就行了。等它凉了以后，它就硬了这面。这会儿呢，我们就跟挤丸子一样，油温低一点，下锅之后沉底儿，略微有一点小泡，别在锅底待时间太长了。或者你在家里炸的时候，你可以搁一个蒸锅的屉在底下，别让它直接锅。哎，直接接触火那块儿，它会糊，有糊嘎味是吧？啊，你可以剔在里头，也可以啊。挤完了，慢慢随着温度升高，它这个它在长。你比如说挤进去这么大，它一会儿长 一点膨胀了， 哎，一点一点膨胀，长得特大。 但是不会炸开吧？ 不会炸开，炸开也炸不着人。这个里边因为里边没有馅儿。 那个冯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他们以为有馅儿的炸糕，就是还放炮，可有意思了。 完了，炸好了之后呢，就撒上白糖，蘸上白糖吃就行了。 那个奶油炸糕里有牛奶吗？ 黄油， 黄油 没有牛奶， 所以问牛奶的朋友们，压根儿没牛奶，好吧，省了。我也一直以为奶油炸糕里它要有牛奶呢。 这过去好多店是因为什么？现在你可能吃到这个奶油炸糕没有过去那个味道浓了，因为什么呀？过去的奶油炸糕里头搁香兰素。 哦，就那个香味儿特别足， 对，奶香味儿都特别足。 对对对， 而现在呢，这个食药监这个给取消了，它属于添加剂，也是不让放了啊。 嗯， 对，刚才那个说那放炮上那是怎么回事儿、啊？ 放炮是另一种的炸货啊，因为一般的有馅儿的它才爱放炮。 还有馅儿的那个炸，对对对， 当然了， 红豆那个油炸糕 是 吧？ 对吧？ 还有肉馅儿的呢、 还有肉馅儿的 和不管是什么馅儿的都爱放炮，你只要油温掌握不好，它就爱放炮。 我一般都拿牙签戳， 炸的你满脸都是大炮， 哇、 可严重了。 哦，天哪，天哪！ 所以还是出去吃吧。 是。 现在那个带馅儿的这种炸货，好多店都不做了。然后那天问冯老师，冯老师说，想了半天，说现在我都不知道还是谁家做，说这个太需要技术了，一般人掌握不了，就太危险了，就不做了。 明白。 哎，鬼迷心窍说了，特别怀念河沿肉饼早点的糖油饼，料足味美。可惜后来他们家取消早点了，好在他们家的芝麻酱烧饼和肉饼一直都在。这也是一家。 河沿肉饼也搬家了，原先是在搬到那个西拉胡同，搬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家肉饼还是相当好的。 我好久都没去过他们家了。 来吧，说我最想听的吧，啊。咱们来聊聊包子怎么样？ 哎呀，馅儿残酷了！ 我跟你说，小绝尘已经把包子发上来了。就我对于这种东西，你等会儿我出去逛会儿，你们先聊着好吧？ 门口有水， 对，快结束的时候叫一声，我再进来。 对， 真的太残酷了！我一直在提我的这个裙子，我这饿的直往下掉。 真的，因为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外头聊天。 别跟我说， 好好好，行。然后我跟老赵，我们就跟冯老师说，说我特别喜欢吃小时候那种包子，也就是说，它边上一定是有那个油啊， 皮儿上渍着油， 渍着一块儿，哪怕说它出锅的时候吧，边上漏了一点都没关系，而且一定要先从那个地儿吃，特香。但是现在那个包子吧，倒是长得挺白胖的，基本上上下左右它没有渍油的地儿。所以我老觉得吃的没有小时候吃的那时候香，所以也就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西四包子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光是因为我住在那边上，而他的那个形神啊，基本上跟我认为的包子的那个状态应该是一样的。冯老师，咱们先从包子这个面怎么和，然后再包括馅儿怎么和，您简单说说。 这个包子的面，这面主要是面啊，咱们北方包子一般都是全发面的啊，全发面的呢，您刚才说了，在边上有点滋油的那个，那就是面发的比较老啊，它那油全滋出来，因为里边蜂窝大嘛， 嗯， 就它滋， 对对对， 就给人的一种特别有食欲的感觉啊，因为一看里边就好多的肉，好多的汤汁的那种啊，好多油的那种，因为什么？过去呢，还是资源匮乏是吧？吃顿肉包子不容易，你知道？现在呢？现在为什么他这包子你老想吃过去那个味道，你吃不着了呢？第一是原料可能也在变啊，原料也在变啊，那个肉质啊，跟过去那个肉质那都不一样，而且过去没有使泡打粉、什么酵母蒸的， 对，我刚想问冯老师，就是不是？要自出油的那包子一定得是老肥发面才行。 对， 哦，是这么回事儿。 对， 过去哪有酵母啊？谁听说过？除了做面包哪儿的，谁家用过酵母啊？ 对，对， 我干这行的，我都是很后来的才知道有酵母。 嗯 啊，过去都是使肥，老肥做啊，它特别的香，做出来啊。 我记得我们家就是一直都有一块那个老肥。就跟传家宝似的， 像老汤似的， 留着 、 然后到天热的时候还给它放到那个就是火炉边上，不是放哪儿，就是让慢慢的自个儿哈，一点一点 干掉了、 对，那感觉、 完了到时候拿水一泡， 是俗称的面茄子， 对、所以呢就过去那个包子啊就特别好吃，一是它这个面是老肥活的啊，是那个使碱的啊，第二呢是那个馅儿呢，现在你想吃那个味道很难找到，其实也是尤其是过去那老师傅也是按过去那种方法做，但是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食材有变化， 就是本身那个肉香，比如说还有那个菜的香， 还有很多原因，就我们拍那个鲜鱼口的那个天兴区的包子的时候，那个老师傅就说现在那个酱油和过去酱油也不一样了， 也不一样了，对， 而且他们那个特别讲究，夏天的时候他们用那个馅里面要调一点黄酱，冬天的时候加点也不什么酱，还有好多种东西来调，就是追求原来那个老味儿。它不同季节的那个酱的咸度也不一样，甜度也不一样。 哎，现在只能凑合吃喽，是吧？ 其实你看，就过去那个酱油很便宜。 就放大缸里、 尤其是包子铺，他肯定不会买瓶的，瓶的多贵啊，是吧？肯定都是过去大塑料桶的，十斤一桶，都是这酱油过去，精致的，哎呦，可香了，做出来的东西。现在哪儿找这酱油？ 我小的时候还有那种酱油膏呢。 对对，那是为了旅游用的啊，就是有插队的什么的带走，上外地去用。 哦， 你要没见过吗？ 没有， 哎，不对呀，我比你小好多呢。 没有， 来看一下，辉家提醒大家，南边暴雨，在广安门，说这个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神。谢谢我们这些及时提供给我们路况的朋友们。 是， 来看一下这个，HZY 说了，本来说糖油饼就算了， 但是刚刚冯老师说了一句炸丸子类似这样的，我就受不了了，太饿了。冯老师，那红薯丸子怎么炸好呀？ 红薯丸子 我们刚才说那不是炸丸子， 炸我们说那是奶油炸糕，好吧？ 是是是， 这个问题我们拒绝回答。 来来来，那这位呢是如宝拜腾，他说呀，一天都没吃饭的我，刚在某点评上刷到了西四包子铺，哎，你们就开始说包子，下单。 嗯，但是这个天儿哈，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像这么大的雨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再叫外卖了，因为确实挺不容易的。他们今儿个我自个儿叫了个闪送，刚好下单的同时下了大暴雨，闪送小哥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能等我一会儿吗？容我，我说行行，你别着急，别着急。但是他们平台对他们有要求的，多长时间多长时间，所以真挺不容易的。像这种天气呢，我们就在家凑合凑合啊，然后这个要不然就等一会儿雨小了或者什么的再说，好吗？ 是是 啊，这个胖头鱼胡子提醒大家，现在东三环在下冰雹、 哦、 啊， 有没有在景山附近的？我好担心我的那些花啊。 那也来不及回去了，就这样吧，好吧， 好吧。 你这个吃糖油饼也是要付出代价。 是啊，是啊。 这个宝如宝拜腾说了，说一天哦，就说包子铺的事儿、啊。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再回答几个，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在这儿有几个问题要请这个冯老师来解答一下。我们先进30秒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理想就说，嗯，特别同意刚才老赵说的那个美术馆旁边那个曾盛奎他们家，小店不大，糖油饼出锅就没，豆腐脑下料也特别足，每次去吃排队半个小时起。 嗯， 再来看一下这个小肥羊说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冯老师啊，奶黄包，说能做吗？ 能做。 说这个上网搜到的都要用即食粉，可以不用吗？我用的是低筋粉，口感和外面买的差很多。然后说我调馅用的是牛奶、鸡蛋、白糖和低筋粉做的奶黄馅。 你要使低筋粉呢，它那个就没有那个使那个即食粉好。即食粉是什么呀？即食粉它是一个复合淀粉，它是淀粉啊。 它不是别的东西 啊，它不是别的，它不是代替面粉的啊。 哦， 即食粉它是淀粉，复合淀粉，它带味儿的淀粉就是啊，它出来有一股香味儿啊。但是呢，这个淀粉你咱们都知道，淀粉你在锅里和完之后它是稀稠状的，那个面粉你和你要是弄成那稀稠状的，它等熟了以后它还不会变化。这个淀粉呢，它热了以后它会往外流这个软的，那面粉它那是沙的。跟你里边放的豆馅儿似的， 嗯， 那种感觉，它所以呢，它的口感不会太好。 明白。嗯， 跟面有关的，冯老师说都能做，他就特别认真、特别认真的跟你讲，就好像你真的会在跟家做似的。 安仁鹏问了，说：“冯老师，我能问问面茶的事儿吗？” 那太行了。 说面茶的面到底应该选哪种呢？小米面还是糜子面呢？说这个是软糜子面呢，还是硬糜子面呢？ 这个糜子面就是糜子是什么？是小米和那个黄米之间的一种属，就是它属于这种谷类的东西啊，它叫糜子啊。糜子就是跟长得跟那个比小米大，比那个黄米小啊，就那么一个东西。糜子面呢，磨成面的正宗的面茶，它就是糜子面的，没有使小米面的。就熬的时候呢，锅里头放点姜，完了给它熬，就跟熬棒面粥一样。你给它熬，它搁点碱啊，列位的，你给它熬透了。喝面茶，它得那个没有使勺喝的，拿碗转着喝。 转着。 对。 你这个面茶你熬好了，它转完了之后，这碗不用刷，倍儿干净。 啊，真的吗？ 真的。 那我从来都没有吃过那么干净的。 这就说明这面茶熬到家了啊。 哦。 对，我听我婆婆也这么说过，就我婆婆他们自个儿在家还熬那面茶， 嗯， 但是他就说，他说他们小的时候就这样转着碗喝，喝完之后那碗边都干净的， 我们都是舔，拿着碗舔， 说跟那没熬好。 那那姜是放什么？放姜片吗？ 姜粉。 哦。要搅和匀了， 但是他说那个软梅子硬梅子我也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哦、 梅子面我只有那么一种吗？ 对啊， 面茶茶汤都用梅子面， 梅子面 多加水就是软梅子、 嗯、 少加水就是硬梅子。 嗯， 那么聪明、 来来来，这样、为了让我们觉得更饿一点， 哎， 老赵，说一下北京哪儿能吃到特别好吃的包子，一定得说，我说边上能 自由 的那 个， 别是一个小白胖子 那 个， 就是恢复老的那个西四包子铺。 嗯， 刚才跟冯老师聊，冯老师说他的母亲就曾经在这二友居包子铺里做包子。 哇！ 所以哎，我刚一听，我顿时就饿了。然后还有沙子口有一个赵记炒肝， 他 们家 新开的那个，那个不是在平安大街上吗？新开的 就那是一个超市里头， 是是 一个美食、 哎、那比如说我点外卖去那儿。有吗？ 好像没有外卖，你本人去还得排队，每人限购半斤。 那叫代购，现在万能跑腿儿。 哎，要是 真的 特别贵的话，我可以干这个活儿。 我跟你说，你让老赵帮你带，那你赔了。我跟你说，根本就带不到你面前，他已经都吃完了。 是，我得说，哎，怎么每个边上都有一小豁口呢？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半斤包子，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半斤是好多包子，现在我一个人基本就吃完了。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斤变少了？ 错，是因为你长大了。 好吧、 啊、饭 量 大 增加 了。是， 哎，然后我要说一下大董他们家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哈、啊， 粉条包子， 真的光吃他们家的烤鸭腿不是的，他们家有那个粉条包子，而且他们家那包子皮儿特别薄，就是 皮儿、纸皮儿似的。 是隐藏菜单还是正经菜单里？ 正经菜单，但你且往后翻呢，就好多人都不会往后翻到那 么。不用，就是可以点外卖。我点过一回大董家的粉条包子那个外卖。我跟你说吃不饱，主要就我得点三份才行。那个包子吧，可能一般的姑娘是够的，它那个包子大概有这么大，然后呢就是纸皮儿的，那个皮儿特别薄透亮，然后里头有好大一坨那个粉条馅儿。它一个外卖单里面有三个包子，然后有一小盘那个四川泡菜，还有一盘那个紫菜汤。 那你是吃不饱？ 真是吃不饱啊，把那汤都喝了能半饱吧。 好好好， 对，就他们家还有一个好，就那个肉饼。 嗯，这个菜单里有吗？ 有的 有，都 有 全有， 应该是反正有。那个要现烙出来的，哎呦也好吃，就是那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特别好吃。嗯，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哎呀，这自虐 真的不行了。这个思念说花香桥大雨，还有端木子在提醒大家万寿路暴雨 西边， 如果现在没出门的朋友们就别出门了，等着雨停了再说。 是是， 好吧， 因为这个应该算是雷阵雨吧，不过因为瞬时雨量比较大，所以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注意、特别是要注意安全。 对、 嗯、 李想说了，说我爷爷特别爱吃芝麻烧饼，每次都要让我去买李小老烧饼，这个现在也是在北京特别火的哈。 嗯， 说这个这家店有着传说中北京最好吃的烧饼之称，他们家烧饼刚出锅的时候热酥脆，浓郁的芝麻酱香，然后回口有芝麻香，要买需趁早，一上午瞬间售罄。 嗯， 对。 另外板砖也说，他说现在啊想买好的普通黄豆酱油很难了，不是生抽就是老抽，所以呢我呢也不炖肉也不拌凉菜，就是炒个菜都不知道应该是哪种酱油比较好了。 其实我去那个金狮酱油厂拍过片子，他们那个生产线确实有很多很多种酱，但是你仔细看他那个标签上，他会特别明白的标明黄豆发酵酱油，它就能标出来的、 嗯、 而且我手机里还有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黄豆在发酵的时候顶级的发酵的那个酱油，那个菌长得特别漂亮，那个很长的那个菌丝、很美很美的，是那种淡淡的黄色，然后稍微差一点的那个酱油那个菌丝就是稀稀拉拉的，然后就不是那么密集，然后这种就是纯黄豆发酵酱油。 嗯，好。 嗯， 今天节目离结束可能也就仅仅两三分钟的时间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让老赵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饺子，我跟你说饺子今天和明天两天一定特别火，只要是吃饺子的饭 馆，对，头伏饺子二伏面， 是，来介绍一下 饺子。我肯定就觉得是 别说你们家的， 我不说我们家的那个满姐饺子， 嗯， 然后还有那个满姐在那个东四食堂那儿那个满，他可以叫外卖， 嗯， 然后呢非常好吃，我每次都推荐他们家饺子。 就在桥边上那个。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家在那个万丰路上，有一个至新农家海鲜什么什么酒楼 啊，我知道那家， 他们家饺子也好吃，嗯，就是大家都喜欢吃鲅鱼馅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素饺子也挺好吃的。然后还有一家那个饺子是饺子自助餐也挺好玩的，就是你自己、嗯、 饺子自助餐， 对，他那个 听说过在唐山是有， 哎，北京现在也有， 也有， 嗯，对，那个南三环和四环中间那个大楼的顶层有，然后那个你去选了饺子以后，它一份是九个，有17种、18种馅儿，然后锅上桌上都有一个锅，你自己煮，自己煮自己吃，自助的。里面还有菜呀、 啊， 还有可以点凉菜。 谁包啊？ 有人给你包好了，它是明档，一进去特别长的明档， 啊、 包好了、啊、你就看着拿。嗯、 明白。哎，贵吗？ 不贵，35块钱一个人， 随便吃吗？ 对，有38，有35的。你在某点评上买券是35，自己去吃是38， 那还行啊。 嗯， 不，饺子你能吃多少呀？就你这饭量，能吃10个、20个，了不起了吧？ 啊，也就这样， 是吧？ 但是主要不同的馅儿。 对，他们家有18种，应该17还是18种馅儿、 嗯。就是 你上次带我去的吃的那个也不错， 当一轩饺子、 嗯、 也不错。 啊，对，一轩也很好吃，尤其是到这种吃饺子的季节，他们家好像还有那个外带的那个盒，这边是铺好的馅儿，这边是擀好的皮儿，自己回家包去。 是， 嗯嗯。 然后还有什么现在比较火的，从那个那半边过来的传哥饺子， 嗯 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汇丰饺子， 嗯 啊，还有哎，我那次吃的那个煎饺特别好吃，哪家不记得了，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我认为最好吃的饺子是我们家的饺子啊，我们家包饺子真的好吃。 什么馅儿？ 小白菜馅儿， 小白菜， 茴香馅儿、 嗯， 韭菜馅儿，三鲜馅儿。 好，够了。 羊肉胡萝卜馅儿， 够了。 哎呀， 我昨天在塘沽有一个今日瑜伽他们家吃的那个白菜虾米皮馅的蒸饺，开始我听着名字一点都没有食欲，后来我们点了3屉。就特别的香，那个皮儿也是特别薄透亮，然后那一个每个饺里面一个好大一坨那个丸子似的馅儿， 我跟你说 好香。 我还特别喜欢吃黄瓜鸡蛋馅儿的和西葫芦鸡蛋馅儿 啊，西葫芦鸡蛋我挺喜欢吃，黄瓜鸡蛋的我出汤儿， 你知道 包不好。 在我们说的时候，冯老师什么表情吗？冯老师看着我们笑了笑，摇了摇头，心想没吃过我包的饺子。我们这样、 哎、还有一个包子，就是那个什么祥，那个三环那个安贞医院边上那个。 三祥， 对， 三祥 包子也是老肥发面的，而且自制油， 哦， 一咬还出汤呢。 我跟你说，花花，我要是你，我就不再问这种问题了，你都吃不着， 好吗？ 对吧？我们这么着，大家别着急，好多问题，什么驴打滚的、爱窝窝的、胖头鱼胡子，说现在驴打滚也不好吃了，哪有正宗的呀？我们这么着。我们到时候呢会请冯老师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冯老师拿手的芸豆卷啊、 嗯、 什么这 芸豆卷好吃， 对吧？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样的芸豆卷啊，这些老北京小吃才算是正宗的老北京小吃。 是的， 我们总是要给大家留下一些遗憾的，好吧？ 不过在此再次邀请冯老师以后有时间常来节目。 好的， 真的有太多的听众朋友希望听到您的指点。 对，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冯怀生冯老师， 谢 谢。 不客气， 嗯， 我们要谢谢老赵啊。 哎呀，不客气，自己人不客气，我就是饿呀。 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嗯，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这也要告一段落了。在此，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也要感谢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嗯，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吃好喝好。 对。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熊丽， 嗯，我是王威， 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